在煎熬中受罪，如后退必须学会没心没肺，将爱掩埋，无情万岁，没有眼泪只剩伤悲。到如今我的爱还不来，还不来，到如今我的爱还不来。谁如果这爱是无悔，众人皆醒我独醉，到如今我的爱还不来，还不来，到如今我的爱还不来。我在这里你听到了吗？为什么没有你的回答？成水，死了的心献给谁？如果一切是误会，众人皆醒我独醉。